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以日寇的据点和交通线为主要目标进行的一次重大破袭战。百团大战纪实全景式的展现了战役的恢宏场面和诸多战斗的壮烈情景，成功的刻画了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等参战将领的英雄群像，深刻揭示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作者刘强伦，演播韩涛。 除了失而复得的杨儿岭高地外，周西汉部还占有两座高地，代号分别为1767和1670。杨儿岭高地的代号为1547，三座高地相互呼应，像铜墙铁壁，保护着正在转移中的三大首脑机关。正在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敌军蜂拥而至，约1000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1547、1767和1670三座高地发起猛攻。这些日军奇迹干部队是从晋南调来的增援部队，是一支生力军。我军的三个团从8月20日晚上投入战斗以来，已连续战斗了13个昼夜。总指挥周西汉8月18日晚接到任务，兴奋的当晚就失眠，连夜从师部赶回部队。战役打响后又不敢多睡，快到转移阶段时，因敌情变化快，更是眼也不敢合，嘚儿也不敢打，结果双眼肿的连走路都得有人扶，部队的疲劳情况也是可想而知的。此外，这支部队还是刚刚打完一场大仗的部队。8月31日，这支部队在卢家庄阻击敌人，受到三路敌人约2000人的合围，激战2天1夜，最后才在9月1日晚上完成任务并摆脱敌人的包围，当夜行军至现在的战场。也就是说，全部队已经2天2夜没睡觉了，并势必有一定的伤亡和较大的弹药消耗，再加上争夺杨儿岭的苦战，这种局势更加严重。还有，总指挥周西汉是陈赓的参谋长，单独指挥大部队作战是第一次。16、38团两个团中的38团是一支新部队，即决死队中的一个团。日军对八路军曾有一个评语， 他本身之作战能力甚弱，虽说是正规军，也未超过土匪战斗力的范围。好吧，那你的这支生力军就来打一打这支甚为疲劳、弹药消耗甚大、作战能力甚弱的军队吧。急于报复的日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整个阵地一动也不动。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如此。当然，八路军也是人，人都是要吃饭睡觉的，这样硬打下去行吗？行。周锡翰并未蛮干，他每次都是以三分之一的人坚守阵地，三分之二的人隐蔽休息。刘邓首长下了死命令，没命令不许撤，一定要死守阵地，不轮流休息一下能坚持多久呢？21时30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这意味着首脑机关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周锡翰愉快地结束了这场从6时30分开始的长达15个小时的战斗，共毙敌300余人。部队转移至指定地点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周锡翰很想美美地睡上一大觉，但一合上眼睛，脑海当中尽是那一个个战斗的场面，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正在似睡非睡时，值班参谋跑来兴奋地说：“ 参谋长，参谋长，首长们都来了。” 首长们？哪来的首长们？走进客厅一看，惊呆了。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总部野政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都在这里。天哪，一场半路上碰到的，最初只是为了掩护伤员转移的战斗，竟成了一场保卫三大首脑机关的战斗。我们代表朱鹏首长和刘邓首长来慰问你们，你们打得很主动、很坚决、很顽强，很好，你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三大首脑机关的安全，功劳不小啊。你们在与上级失去联系、遇到紧急情况的条件下机智灵活的处理情况，这种经验要好好的总结推广。部队伤亡情况怎么样？要好好休养恢复体力。西汉，你们怎么刚好路过这儿？刘邓又是怎么找到你们的？首长们的殷切慰问令周西汉心中暖融融的。从8月30日起，日军的7个独立步兵大队时而合成一个拳头，时而像独爪似的分开，闹得我太行根据地到处火光冲天，烟雾弥漫，还是我三大首脑机关险遭不测。不能让他们再胡闹下去，派陈赓去歼灭一个大队，断其一指，以便部队休整买羊肉吃。9月5日，刘邓下命令，第36师团永野大队约600人向榆社之双峰镇进犯，陈赓应率772团、25团由北向南，周锡翰应速率16团、38团由南向北夹击并歼灭该敌。386旅原有2个老团，771和772团。1938年11月，129师全师整训时，771团改编入当时的青岩纵队，也就是百团大战时的新4旅做基干。386旅便只有1个老团了。百团大战期间，386旅的另3个团16、17、18团是在原补充团和东进纵队13团的基础上改编的。刘伯承、邓小平用兵后劲很足，百团大战打响后，陈赓和他的基干部队772团作为总预备队打了一些仗，但还没有打过石脑山、卷玉沟之类的大仗和恶仗。刘邓有保留地使用772团这支精干部队，显然是在整体上部署了3步棋。第一步，用大部队全面出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同时保留主要精干部队。第二步，出动隐蔽的部分精干，防止敌人攻我侧背。第三步，再出动继续隐蔽的精干，进行反扫荡，结束战斗。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战术问题。游击战术有一句著名的口诀：敌进我退。9月5日，敌人刚刚开始扫荡，属于进攻阶段，为什么不退呢？正所谓兵法无常，打仗是最忌讳攻势化的。敌进我退是要在山沟沟里同敌人打圈的。 8年抗战，6大会战，全景式、多角度、大场面、多风格，纪实展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 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再现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全力抵抗外族侵略的英勇悲壮场景。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 9月5日，129师主力刚从连续作战半个月的战场上退下来，没有力气去同敌人打圈，这是其一。其二，敌人的生力军也只有从晋南来的三个大队，其余也是由正太路、同蒲路、平汉路上的败军拼凑而来的，打掉他一个大队，他就不敢乱动了。所以刘邓在下达歼击令的同一天，即9月5日，又下达了休整令，命令各部队休整，只抽调小部队来打游击，也就是同继续骚扰根据地的日军打圈，同时继续袭扰正太路上忙于修路和修据点的日军。一接到命令，陈赓就率772团、25团从交口出发，进抵双峰以北以东高地，出发时间是9月5日的4时30分。周希汉率16团、38团立即出发，因路途较远，至13时才赶到战场，这时前哨战已经打响。敌人的永野大队实际上是永野支队，最初的情报误包围了大队，后来被纠正。这支部队是从晋南驻军中调来的一支生力军，进入我阻击区后，一部抢占了柳树沟、太平村、小崖坡一线高地，一部被我军压在河沟内。周希汉的部队赶到后，我军与敌军形成了包围。16时30分，我军对被围之地发起总攻。激战中，38团一个营冲进河沟内，因受西北高地日军炮火的封锁，不能前进，形成近距离对峙。战至深夜，河沟内日军向外突围，被我北面的772团、25团和南面的16团、38团穷追猛打，死伤大半，残部与高地日军会合。9月6日，日军余部全部被围困在柳树沟、双峰和小崖坡一带高地。下午，陈赓部自北向南，周希汉部自南向北，再次发起总攻。战至7日拂晓，残敌逃往榆社县城，永野中佐以下400人被我军击毙。这就是被刘伯承称为著名的最激烈的战斗之一的双峰之战。战斗结束，陈赓和周希汉前往师部汇报。陈赓嘻嘻哈哈地说：“首长，我们可以去买羊肉吃了吧？”“行，现在买羊肉是你们的头号任务。”原来刘邓9月5日下达的命令是这样写的：“正太百团大战已胜利结束，决定各部除以一部游击外，就现地休整7天。工作是：一、休养体力，保障给养，买羊肉吃，等等等等。”这个细节也是很有意思的。这道命令共布置了6项工作，其余的5项是收容整理、总结经验教训、记功给奖、统计伤亡人数、开干部会和军人大会，而第一条就是买羊肉吃。双峰之战标志着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在129师战区内的结束。晋察冀军区方面也以一个一举攻克6个据点的大胜仗，于9月10日结束了在正太路的战斗。由于石家庄方面的日军较太原方向的日军先开赴正太路，军区方面较129师早遇到援敌的威胁，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阳泉以东的破击战没有西段的彻底。阳泉日军在8月24日左右判断，从整个战况看，阳泉西部地区最为激烈，其东部地区一般是巩固的。根据这一判断，当日军开始反击时，就首先以129师为主要作战对象，即首先在石太县以南地区捕捉和消灭第129师。于是正太县以北地区就比较空虚了，特别是孟县、寿阳地区之敌已大部南调，极为空虚，各据点至多不过200人，甚至有少至20和30人者。另一方面，敌人在娘子关至石家庄以至定县已沟通，兵力5000人左右，并相当的巩固了铁道的沿线，特别是娘子关至石家庄段。两个方面综合， 结论是，本集团军区在现在地区内进行机动的可能性不大，且有反被敌钳制之弊，应转移攻势，以图扩张战果。于是军区决定移步留县地区，钳制娘子关至石家庄之间之敌，主力向盂县地区出击。盂县之战于九月一日打响，当日即克服了会理，随后又于九月五日攻克上庄、下庄，并对盂县县城形成大包围的形势。由于129师作战部队已于9月4日基本退出了正太路，只留一些小部队在正太路上打击敌人的修路行动，日军的机动性增强。盂县之战打响后，日军便抽调兵力增援盂县。9月5日，敌援盂部队在寿阳和阳泉集结。9月7日，寿阳出敌500人，阳泉出敌1000余人，伪军200人同时向盂县出发，后续仍在增加。在敌援军未到达之际，军区出击部队又利用围城的机会连克关头和西烟两个敌据点，最后于9月10日结束了战斗。盂县之战共攻克东北会理、上下庄还有关头、西烟等六个据点，毙伤日军400余人，缴长短枪122支，机枪8挺，炮5门，胜利地结束了正太路东段的战斗。平汉路、同蒲路及各侧翼的战斗有的已然结束，有的仍在继续。因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以正太作战为中心，所以八路军总部宣布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正太作战已于9月10日胜利结束。正太破击战酝酿时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彻底把正太路搞掉，一种是把它打断一段时间。总部最后的决策是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除了这种正式的命令外，总部还提出了一些希望，提出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程度而定，破坏愈是彻底，对整个太行山根据地之巩固更是有利，便使我军队作战容易取得主动权与整个战争。最后的成果超过了命令的要求，但没有达到希望的目标。最后的成果如下：破坏铁路301里，炸毁铁桥38座，石桥62座，木桥70座，水塔13个，车站23个，毁坏路基182里，炸毁隧道3处。同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的命令相比，大大超过了规定的任务。 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129师、第120师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在河北、山西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三天，八路军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此为百团大战。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百团大战纪实。 日方承认石太线被破坏之广泛及其规模之大，远非其他地方可比。其破坏的具体情况是：一、破坏铁道于八月二十日夜半与袭击同时进行，到九月四日为止，连续的、反复的应急修复施工，也受到共军的扰乱；二、彻底的大破坏，特别严重的是卢家庄西面的勾弦桥；三、铁轨大部分不能重新使用，另一部分铁轨则利用居民搬往内地。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损失重大，恢复建设需要相当时间与大量资金。日军在10月15日的破坏修复情况的报告书中提到，京汉线从8月25日开始大体按规定的行车计划做昼间运行，同蒲线也在9月8日全线通车， 石泰县于9月20日完成应急修复，这就是说至10月15日正太路还未通车。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发布战报，说正太路被我毁灭为最厉害，直到现在已3月有余仍未恢复。很明显，这是一个远远超过了预定目标的辉煌胜利，但是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因15天时间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战果，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呢？在关于百团大战的总结中，晋察冀军区表扬了这样一类典型：在这次战斗中节省弹药有很大进步，例如第三团在南线战斗中仅消耗弹药6000发，第一团在南坡头灵丘线战斗中消耗了900发，900发子弹每人5发，仅共180人军训时打一次靶。一团像129师的772、769团一样，是晋察冀军区最得力的主战团，一次战斗只舍得打900发子弹，不得不说令人心酸。这不是个别情况，据129师统计，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全师作战大小181次，共消耗步马枪弹 19.2 万发，重机枪弹 4.1 万发，轻机枪弹 7.58 万发，各种炮弹400发，平均每次战斗约消耗步马枪弹1000发，重机枪子弹200发，轻机枪子弹420发，炸药也严重缺乏，带来许多遗憾。正太路上有一座铁桥，在井陉附近叫伐驴岭铁桥，这座桥长120至130米，是一座吊索式的铁桥。炸桥工兵要求领450块黄色炸药，但军需部门只发了150块，结果井将桥之左端炸毁了一部，铁轨炸毁了数条。因井陉县城一直由日军占领，8月20日晚上那个时机一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军需部门不采纳工兵的意见，有责任也受到了批评，但如果有充足的炸药，军需部门会这么小气吗？从成功的爆破实例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炸药的紧张。9月2日我十分区部队在北宁路上曾连接7个地雷，将机车炸毁，将车皮50辆、汽车6辆全部焚毁。很合算了吗？不，军区总结报告说过度浪费也不适当，如北宁路十分区爆炸火车，地雷可减少2/3，仍能完成任务。还有更大的遗憾呢，8月20日夜129师狮脑山作战部队派出一部攻占距离敌阳泉警备司令部仅300米的庙高地，又派小分队潜入城内袭击敌旅团司令部，其声势是日军判断20日夜直接进攻阳泉的共军兵力据判断至少在2000人左右，而这时阳泉城内的兵力据日方资料即日军680人，伪军可用兵力40-50人。日方资料还说日军虽也进行了局部反击，但徒有伤亡而未能成功，阳泉的日本侨民中有人早已绝望地把新衣服都穿了起来。多好的战绩，非常遗憾的是我军没有攻城的重武器，只能一面以轻火器射击，一面喊声不绝。庙高地一直到8月24日才被日军夺走，如果有那么几门大炮，有那么几百发炮弹，阳泉城岂不早就打下来了吗？而能攻克一个旅团司令部的据点，那影响不知有多大。遗憾的是八路军只有极少量的平射炮，一路纵队只能配置1至2门，而且炮弹极少，因为这些炮都是缴获品，而打完一仗后一门炮能留给八路军缴获的炮弹也就很少了。如黄岩洞兵工厂有一门部队送来修理的大炮，仅12发炮弹，前线指挥官没有权力下令开炮，必须请示总部首长才能打。对八路军的装备，日军在1941年6月有这样一个估计：野战军一个旅的编制定员约为10000人，其装备为步枪5500支，手枪750支，轻机枪150挺，重机枪24挺，迫击炮16门，以战期兵员之半数为准。准正规军则更少装备，最高也只达其半数。八路军没有稳定的装备来源，装备状况主要靠缴获而定，故以上日方的估计只能供参考， 而且在多数时间和多数部队装备只会比这更差。那么中央军的装备情况又如何呢？抗战时期，中央军的一个师编制为10923人，相当于八路军一个战略旅。他的装备是步枪3821支，掷弹筒343具，机关枪328挺，火炮46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百团大战纪实》，作者刘强伦，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 到此结束，欢迎五点继续收听。